第83集，罗明瑶揉着惺忪睡眼，抬起头看到他，脸一红，紧接着带着点愧疚地说： 对不起，赵老师，我…… 赵斌直接稳住罗明瑶，打断他的道歉： 你觉得有什么对不起的？ 罗明瑶看着电脑上就进展了几张的 PPT 没说话，赵斌和他一起坐在桌旁，搂住他，让他靠在自己肩上。 我觉得你从保博那时候开始就压力很大的样子，到底怎么了？ 罗明瑶的手在桌子下紧抓着自己的裤腿没有说话，他觉得自己什么也不会，什么也做不好，但这些他不想告诉赵斌，他只是不够优秀，不够努力。赵斌得不到他的回答，心里有些烦躁不安，但此时太晚了，不是谈话的好时候。他猛地一把将人抱了起来： 不说那就睡觉，走。 罗明瑶突然身体悬空，害怕的直蹬腿，手上抱紧了赵斌的脖子： 赵老师，赵老师，快放我下来。 赵斌大笑着把他抱进了卧室。然后第二天，赵斌腰疼的差点起不来床。面对办公室里所有人意味深长意有所指的微笑，他只能讪讪地说： 人老了，腰不行了。 晚上的下班时间，办公室里上白班的都还在电脑上忙着补留观病人病程，敲打键盘的声音里爆发出一阵大笑。赵斌提高嗓门补充： 我晚上回去抬了一桶水上饮水机，完了就这样了。 办公室里笑声更大，二线过来推他赶紧走： 出去上你的班，成年人的生活呀，不用过多解释，大家都懂。 随之而来的是更夸张的笑声。赵斌一手扶着腰，一手捂脸，往诊室走。 哎，对了，昨天你说的那个老年人家属今天来了。 找到家属了？ 这倒是意外惊喜，原本以为这样的病人找家属需要很长时间。 我们这边的派出所呀，联系到发现病人的位置附近的几个社区，社区工作人员认识病人，帮忙找到了家属，联系了他们以后今天就过来了。 家属怎么说呢？ 赵斌正准备去一下观察室。 我去跟他们交代一下病情。 不用了。 二线停下脚步： 家属来结了账就把病人接走了。 啊？ 赵斌不解地停下来看二线。二线摊了摊手： 他们的想法也没错，就我们现在的检查来看，病人只是个普通肺部感染，这样的情况在社区医院就可以很好处理，没必要住在我们急诊科，这里的所有治疗检查都是不报销的，回到自己社区医院所有费用都能报销，离家近也能更好照顾。 但是…… 赵斌顿了顿： 肺部感染不能解释为意识障碍啊，这么草率就把人带走了？ 二线叹气： 唉，病人今年80多了，20多年前就开始有痴呆症状，像这样走失已经是第8次，意识障碍原因查不查清楚对于他和家属来说有什么区别呢？对于医生来说，搞清楚病情判断预后很重要，对我们下一次同样病人的诊疗有指导意义，对于病人和家属，预后不过就是早一点死晚一点死，也许早一点死还更好，检查那么清楚，治疗那么到位，有什么用呀？痴呆慢性病老年人群是整个社会的问题，很难再用这样做好不好来衡量。哎呀，人老了命不由自己呀。 这几句感叹让赵斌也感慨万分，终于还是忍住只叹了口气：何止是人老了命不由自己，其实人这一生既在自己安排，也在被别人安排。罗明瑶的开题报告安排在周五，正好赵斌周五是个白班，准备下班以后和罗明瑶一起出去吃一顿，庆祝一下开题完成。罗明瑶这段时间忙开题，忙得赵斌都心疼死了，晚上总是在熬夜，好几次他一两点下上夜班回来，还看到罗明瑶在电脑前做 PPT 查资料， 为了提神，他咖啡喝得很浓，又发了一次心律失常后，赵斌强行给他停掉了。前几天罗明瑶还拉着赵斌让他帮忙看幻灯内容，帮忙听他开题全过程，还准备开题时可能被问到的问题。赵斌也是又心疼又不敢让他在这种时候放松。今天这件事总算完成，可以让罗明瑶休息一下了，吃个饭，晚上再一起逛一逛商场，还可以给他买一件新的外套。下午外科那边收了一个鼻出血的病人，鼻出血是耳鼻喉科处理的，病人挂了急诊以后，急诊打电话让耳鼻喉科的老总来帮忙处理。一般来说鼻出血自己在家就能处理好，但病人是从早上就开始流血，一直不停，他自己说用掉了整整一抽卫生纸，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放下工作来医院止血。外科和耳鼻喉科都觉得有其他问题，让他挂号内科进一步检查。病人是个非常儒雅的中年人，看起来学识渊博的样子，应该是个大学教授，穿着整齐，举止也很有礼貌，介绍病情时有条有理。 我今天早上开始鼻出血，当时没有做什么，鼻子也没有撞到，也没有抠鼻子擤鼻涕，没有剧烈运动，只是正常的在办公室电脑上写东西，突然就开始流鼻血，流出来的是鲜血。我用卫生纸堵住鼻孔，我的助理帮我弄了张冷毛巾敷上，躺了一会儿，我觉得好一点，起来继续做事，结果这鼻血就一直流，卫生纸都浸透了，我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处理，还找了冰块来敷，都没有用。 我想请问您一下。 赵斌对这种教授一样的人说话也忍不住带着尊重的语气。 你以前有过类似症状吗？突然开始流鼻血，或者自己受伤很久都止不住？ 从来没有过。 病人认真地摇头。 啊，一年前我还做过一个胆结石手术，当时手术过程很顺利，术后伤口恢复得也很快，流鼻血是几乎没有过。 那么这一年里面您没有再出现过受伤流血的情况？ 没有。不过这一年里我的确有身体素质下降的问题。 什么样的问题？ 这一年里我感觉自己总是没劲儿，觉得头昏昏沉沉的，人很容易疲劳，还有掉发，这段时间掉发很严重。 病人回忆着说。 我倒是觉得可能只是我这一年半工作压力太大，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确实竞争的很多，这些可能都是不相关的。不过现在医生你问到了，我就把近期自己感觉到的变化说一说。 这些情况休息以后会有好转吗？ 回家休息多少会好一点，但的的确确是没有之前的精神好了。哪怕一年以前我刚做了手术也没有这么疲惫这么乏力，当时做手术我第二天就好了，但是现在休息一整天也还是累。我年龄也不大，才40几，我的体质不至于经不起这点消耗。 赵斌点点头。 长期保持高压力状态的确会影响身体状态，但是我现在考虑的是有些问题不能够轻视，像你现在这样流血一直不停的情况，我更担心是血液系统的问题，凝血功能出了问题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，贫血也会造成头晕、乏力、疲惫还有脱发，综合起来现在最需要排除的是血液系统的疾病。 好的。 病人点点头。 那就根据你的判断该怎么检查就怎么检查吧，排除了这些病只是压力大精神紧张，以后注意调节也就好了。 是这个道理。 赵斌微笑点头。 如果有问题早点查出来早点解决是最好，如果没有问题也可以让自己放心。 对。 病人笑着说。 那麻烦你开检查吧，谢谢医生了。